宁肯孤独，现代，汪国真。在浮躁的空气里，宁静反而让人觉得醒目。我不愿引来更多的视线，此时此刻我宁肯孤独。不要随意打开吧，我不一定是你要读的那本书。我的关切在哪儿？去闻书中那些古典而精美绝伦的插图。